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球到红外的口子进了，杨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席卷中国，而这也给陈忠和麾下的中国女排一次非常安静踏实的集训时间和空间。年初，球队又从郴州来到漳州体育训练基地，在这里的集训依然艰苦，不过调整味道已经逐渐浓烈起来。陈忠和率队住进漳州基地冠军楼，他晚上睡得还是比较晚，依然在桌子旁写训练计划。要是有人在他旁边，他会突然蹦出一句话，有的时候是关于女排技战术的，有的时候是各处体育馆的情况，又或者是当地天气情况之类的，可见他的思路一刻都没停。漳州基地通往食堂的路上有两棵大铁树，据当地人说，这两棵铁树已经10多年没开花了。就在中国女排即将离开漳州的时候，两棵铁树开花了。一名工作人员对陈忠和说，我感觉你们今年能夺冠。陈忠和问，为什么？他说不知道，就是因为好久没看到基地里的铁树开花了，这是多年不见的景致，感觉意味着女排会有好运气了。陈忠和笑了，因为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对世界冠军真实的渴望，而铁树开花也是漳州基地里难得一见的风景，预示着好运气，是锦上添花的事。陈忠和说，其实我对今年全队的战事心里有底，因为队员们的集训全部达到了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我对世界杯充满着渴望。我也不知道铁树开花到底怎么样，不过希望它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吧。2003年，中国女排的世界杯之旅从位于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市开始，之后接连取得了8连胜。日本富山，当地时间11月11号清晨，中国女排从富山飞往本届世界杯赛的最后一个比赛地点大阪， 即将和美国队、意大利队还有日本队展开最后的决战。这时候，中国女排的世界杯之旅才真正开始。大阪是所有中国球迷难以忘记的地方。1981年11月16号，在日本大阪府立体育会馆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最后一战中，由袁伟民率领的中国女排以3-2击败东洋魔女日本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历史上第一次夺取世界冠军。然而，从1986年世界锦标赛连续第5次夺冠之后，中国女排已经和世界冠军阔别17年之久。时光荏苒，再次来到大阪，我们将会亲眼见证一支崭新的中国女排向世界巅峰再次发起冲击的激动人心的全过程。前面的8连胜证明这支卧薪尝胆3年的队伍的确在进步，也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实力。而面对美国队、意大利队和日本队这最后三个强劲对手，中国女排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11场比赛分别对应11个对手，而第12个对手就是自己。因此，只要摆正心态，战胜自我，中国女排不但能够实现冲进雅典奥运会的目标，而且重夺世界冠军将不再是一个梦想。美国队技术非常全面，攻击犀利，拦网出色，防守顽强，心理素质稳定。日本籍的主教练吉田敏明善于随机应变。28岁的二传手桑托斯经验丰富，26岁的自由人斯科拉是当今排坛最出色的自由人之一。世界著名副攻手斯科特实力强劲，是2002年德国世界锦标赛上的最佳拦网。意大利队是2002年德国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个队的队员身材高大，高快结合，技术全面，防守出色。二传手罗比安科、主攻手皮奇尼尼、副攻手勒杰里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尤其是身高1.62米的自由人卡尔都罗，他的严密防守可以用神奇来形容。这个队的主帅博尼塔充满激情，而且指挥出色。日本队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两名年仅19岁的主攻手大山加奈和立原惠身高都超过了1.86米，被称作日本女排新时代的大炮。自由人佐野由子防守出色，33岁的副攻手吉原之子经验丰富，而且快攻出色。身高1.59米的二传手竹下佳江拥有灵活组织的绝活。另外，主攻手佐佐木和接应二传手高桥实力强劲，而且铃木洋美、熊前之佳子等经验丰富的球员等待出场。这个队的主帅已经更换，现任主教练是有着老狐狸之称的老帅刘本京一。面对最后三大战役，陈忠和说，美国队和意大利队都是世界一流强队，他们的技术非常全面，我们今年3次和美国队的比赛都是险胜，关键看自己能不能打出快变的特点，我们已经做好了向世界冠军冲击的准备。冯坤说，我们现在的心情非常平静，大阪站这个比赛将是我们的决战，我感觉世界杯真正残酷的比赛才刚刚开始，不过这次我们的心态要明显好于过去任何一次国际比赛， 大家都知道，不管别人怎么打，我们就是一场场的拼杀。美国队、意大利队和日本队都是强队，但是他们并不可怕。关键的是，我们能够把握好自己的攻防节奏。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决战的充分准备，我们会和对手血战到底。说实话，中美对决是关乎中国女排能不能夺取冠军的关键一战，因为整体实力方面，意大利队和日本队无法阻挡中国队。美国队虽然从来没有获得过世界冠军，但是始终位于世界女子排坛前列。从当时的积分和小分上算，中国女排如果战胜美国队，将提前打进世界杯的前三名，从而在第一时间冲进雅典奥运会。如果再胜意大利队，将有望提前夺冠。如果最后击败日本队，中国队将创造世界杯11场全胜的奇迹。从鹿儿岛、仙台、富山，最后到大阪，只剩这三场比赛了。面对即将开始的中美之战，陈忠和说，我还像往常一样，今晚找几名主力球员分别谈心，像朋友一样跟他们沟通，解决心理上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一切都像准备往常的国际比赛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我想可能会有球员今天晚上睡不好觉，终归中美决战压力不小，但是因为兴奋睡不好觉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美国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他们技术非常全面，拦防体系出众，进攻比较强。由于是亚洲教练吉田敏明来带，他们现在的小球串联技术也出类拔萃。2003年，我们和美国队交手过3次，虽然都赢了，但是赢得非常艰苦。瑞士女排精英赛，我们是3-2险胜的美国队。在俄罗斯总统杯的半决赛中，我们在决胜局以11-13落后的时候反败为胜，又是3-2险胜。世界女排大奖赛，我们虽然是以3-0击败对手，但是每局都只赢2分。中美对决对于双方都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们已经做好了打满5局的准备。11月13号下午，第9届女排世界杯第9轮在日本大阪浪速穹顶体育馆掀起了高潮，一场荡气回肠的中美女排决战开启。而给我印象最深的那句话就是，坤儿，给我。没有人怀疑中美大战的激烈程度，没有人怀疑陈忠和和吉田敏明的精彩斗志，没有人怀疑美国队必须破釜沉舟的态势，没有人怀疑中国女排将扛负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的心理压力。一场针锋相对的对决，两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阵容出战。心态平稳的中国队，围绕赵蕊蕊快攻做文章，以25-20先下一局。绝对不会束手就擒的美国队打出了进攻狂潮，中国队坚决打快，而美国队凭借进攻和拦网，以同样的25-20回敬一局。第3局，中国队拦防效果不好，美国队一攻成功率极高，以15-11领先。刘亚楠的发球，赵蕊蕊和杨浩的拦网发威，中国队把比分追到了15-15。随后中国队再次打出快速反击，以17-15反超。就在中国队扭转局面的时候，吉田敏明叫了暂停，美国队利用强攻和发球把比分追成了19-19。 赵蕊蕊的快攻和王丽娜的强攻让双方战成22平。相互绞杀之后，美国队以26-24险胜第三局，总比分2-1超出。第四局尤为激烈，每个球都要经过几个回合的拼争才能得分。两队精彩的攻防大战令人心跳加快。12-16落后的美国队在自由人斯科拉场外出色的翻滚救球鼓舞下，硬是追成了15-16，只落后1分。陈忠和再次做出调整，两个队力拼拦防。乱球情况下，大鸟王丽娜重扣穿透对方3人拦网，中国队18-15领先。坤儿，给我！就在这个时刻，我在现场清晰地听到，在反击的时候，队友们都在大声地呼唤二传手冯坤，每个人的脸庞似乎都被火烧得通红，全队达到了忘我的境界。那是一种舍生忘死的搏杀呀，每个人都在呼唤冯坤把球传给自己，由自己去解决问题，去完成最后一击。每个人都敢于承担责任，没有人后退，敢赢不怕输。我此刻感受到了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多年以后，那一声声坤儿给我依然会在耳边回响。随着攻击型二传手冯坤果断坚决的大力扣杀，中国队以19-15领先。在快攻的攻击下，中国队以25-20把总比分扳成了2-2平。决胜局开始前，陈忠和蹲在地上和队员们进行着沟通。决胜局刚开始，中国队0-2落后，破釜沉舟的中国女排韧性十足，杨浩的强攻把比分扳成3-3平，王丽娜的强攻又把比分扳成6平。两个队进行着多个回合的争夺，气氛异常紧张，球的跳跃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赵蕊蕊扣杀，美国队进攻出界，中国队以9-6领先。吉田敏明请求暂停，美国队用强攻和拦网追成9-11的时候，陈忠和叫暂停。王丽娜的强攻打出气势，刘亚楠背快落地开花，随着刘亚楠最后一记背快得手，中国队以15-11击败美国队，结束了两个多小时的鏖战。姑娘们拥抱在一起，陈忠和和每名队员击掌庆祝着来之不易的胜利。更重要的是，球员对自己的技术水平充满自信，因此没有想什么比赛结果，而是一分一分的拼杀。没救起球，刘亚楠自言自语的自我解释，进攻被拦，周苏红懊悔的跺脚，扣杀得手，杨浩攥起拳头呐喊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大，就连沉默寡言的王丽娜也是异常兴奋。比分虽然落后，但是球员们的这些真实表现说明全队杀气十足，可以说拼红了眼，他们把自己的技术水平发挥到了极致。陈忠和说，中美之战打得非常艰苦，也非常精彩，球员在困难的时刻心态很好，大家显得非常自信，在1-2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手软，全队团结协作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最后才会取胜。应该说，两个队打得都很出色，美国队的反击和防守非常好，还好我们能够始终保持着自信。美国队的主帅吉田敏明说， 我认为我们发挥比较出色，但是中国队的拦防发挥得更好。比赛打得很艰难，决胜局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导致比赛最终失利。总之，中国队整体发挥都不错，他们的拦网、防守、进攻都很有威力。这场中美女排大战堪称世界杯经典战役。亲身经历这场鏖战的球员的话语最能说明问题，正是自信和杀气使中国女排能够反败为胜，击败劲旅美国队，率先冲进雅典奥运会。队长冯坤说，双方打得非常激烈，本场比赛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两个队都发挥出了很高的水平，我们在关键时刻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打出了气势，抓住关键球的机会，从而取胜。在1-2落后的时候，冯坤丝毫没有胆怯，他说，我没有想过会输球，我坚信我们能够扳回来。就在决胜局开局0-2落后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因为今年和美国队的比赛，只要打到决胜局，他们就没赢过我们，我们大家对胜利充满着自信。杨浩也说，困难时刻大家都非常团结，而且我根本没有想过会输给美国队。正是这种自信和杀气才迫使美国队心理发生变化，导致自己先出现致命失误。其实陈忠和这个时候已经感到全队攻克了最艰难的一关，嘴里没说什么，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自信是前所未有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大家好，我是王源。北京冬奥会雪橇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男子双人团体接力四枚金牌，运动员以坐姿进入预备状态，双手握住出发把手，通过前后摆动加力出发，之后仰卧在雪橇上，躺着滑向胜利的终点。2022，让我们一起在勇敢者的游戏中感受速度与激情吧。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